是奪命撈鬆這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的命。 那當然是啦，兩個多小時的節目整天都被你做到三個多小時都不肯收。 還有啊，中間主持人沒得 break， 廁所都沒得去啊。 於是就首先奪了我們主持人的腎臟功能的命，接著就奪了觀眾的 data plan 的命。 一個節目就燒了一個月的 plan。 是啦，那怎麼算好呢？ 我決定了，奪命撈鬆要改革。 是 是啦，要打破網台的紀錄。 啊，你想搞什麼？ 一集做四個鐘。 哇，這麼攞命，大家同不同意啊？ 剛才就終於不用看我們那些宣傳片，看到這個靚女宣傳片了，真的、 啊、 是不是這個心情開朗一 點？為什麼終於不看，即好像很有酸味一樣？ 不是，我們每播一次之後就說我們四個鐘幾時還、哦、幾時找數嘛，很衰不衰拍一段這樣的宣傳片、 哦、即是沒有播我們那條片。 是啦，我們說四個鐘那段片呢、哦、就被人經常追著在這裡，就話我哋呢個走數啊嘛， 咁你還一次數就講完噶啦，成件事。 上個禮拜其實我哋想還嘅，本來跟住我哋兩個半鐘之後就交俾聶德寶噶嘛、啊，但走數嗰係佢啊嘛， 係佢啦，嗱以後追佢， 係啊， 以後追聶德寶， 分期付款啊嘛，每次半個鐘、半個鐘或者十分鐘咁加加埋埋，咁 就效法效法呢個李卓人接力絕食咁啊， 係啦。 佢啊， 我翻嚟啦， 系翻嚟啊，人齐啦，人齐啦。 佢一聽到話聶德寶咧會繼續呢個坐咗佢個位，即刻嗱臨喺倫敦飛翻嚟， 翻嚟。 好明顯啦，上一集阿聶德寶都話，即係好樂意繼續即係替代你嘅。 哦， 你放心啦，做你嘅正經事啦。 好，係啦，唔好意思啊，過去嗰三個禮拜咧，兩次撞咗呢個藝發局嘅會，跟住啊上 去倫敦啊， 上個禮拜咧就去倫敦之前一天，所以要處理埋啲急事先咁樣，所以就三個禮拜就缺席咗，唔好意思。 你高危啊！你知而家，因為咧，聶德寶上次反應好好啊，啲觀眾 唔要 係啊， 大家就話呢個不如就由城寨佘詩曼就取代呢個城寨李家鼎咁樣， 冇所謂冇所謂，嚟嚟嚟嚟。 咁我當然啦，我哋就梗係中意李嘉頂多過佘詩曼啦。話曬我哋， 佘詩曼跟佢旅行算啦。 佘詩曼就當然係啦，即係呢啲咁嬌滴滴嘅九十後， 九十磅後， 佢聲稱自己係九十後，咁就係九十磅之後。咁另外一個咧就真係年紀就九十後嘅叫 Stella。 Stella Young， 咁咧就係一個出名嘅旅遊博客，同埋咧就寫旅遊書嘅。咁今年書展咧，佢都有新作推出嘅。咁大家咧記住啦，就係、是、叫做《平遊歐洲86日》，就係、是、咧用一個好低好低嘅價錢咧，就去遊歐洲。但係我覺得咧，就如果女性平遊歐洲咧，作為男性咧就冇乜參考價值。 嗯， 因為有啲平遊嘅地方，可能對女士可能會 免包容啲，包容啲又平啲俾佢哋。 特別對於我哋呢啲咁嘅老啦，冇任何吸引力。 我哋出本老遊歐洲 咯，我哋就要打工咯。 啊、 我哋就要即系一路 打工都冇人请啦，系嘛？我哋去摘士多啤梨啊、踩提子啊嗰啲啊， 洗碗 洗碗 洗碗都仲得嘅， 行街洗碗就得，去搵啲台山阿伯嗰啲铺头去洗碗就差唔多。我哋 仲有嘅咩？ 啊，你都可以带翻副黑超喺度拉二胡都似喎， 我都得，我都得，唔使就咁样摊个帽喺个地下就得噶啦，已经 得噶啦，系嘛？ 唔系啊，系啊，欧洲好多啲街头艺术者就咁嗱，化个妆唔喐，企定 又得， 唔好喐， 系 嗱，依我做到。 你唔使化，你就咁企喺度唔喐都得啦，时间停顿，搵埋容海恩仲得。喂，你女朋友俾人沟咗，我见到 张 相。杨岳桥同佢组织个家庭， 仲提我啲伤心事， 系咯冇行添，今次真系。 嗰幅相啫，睇咗之后喊咗三日， 喊咗一句句啊， 真系。 咁下一次咧就由时间停顿系列就改咗做人妻系列。 人都可以有時間停頓的 但通常人妻都很少時間停頓的因素在這裡、即是很少的，通常分得很清楚、人妻通常都是這樣的，他表面很高傲，但實際上內心就很熾熱那些、 還有呢那怎樣停頓、 冇噶，通常都冇噶。咁問阿楊岳橋先知啦，我都不係好清楚。大家都見到而家 Lens 揾到張相咧，就係、是、呢個立法會的幸福小家庭啊。就係、是、呢個楊岳橋啊，就呢、是、個跨黨派、跨性別咧，就係同呢個啊，唔係 楊岳橋真係好有愛心，我覺得。唔係呢張相好擺，真係好有愛心。 真又唔係喎，嗱影出嚟我都係幾有夫妻相嘅喎。你有睇下佢兩個個笑容咧，同埋兩個細路都交足氣嘅喎。仲要咧，你見到 小朋友 楊岳橋嘅打扮咧，就係、是、赤腳咁樣咧，似喺屋企湊仔公咁樣。係 喎， 係嘛？即係唔係話嗰啲咧，即係啲細節都執得好綺麗嘅。 嗯。 咁、我估就係證明呢個林鄭嘅施政新風啊，就得到呢個公民黨同埋呢個新民黨嘅響應啦。 嗯， 唔知道會唔會合併咧？如果係咁， 即係咩叫聯親？ 係啦，係啦， 兩黨聯親， 叫做 唔使改名啊，就咁都係叫公民黨或者新民黨， 或者公民新黨 都得，新公民黨 或者新公民黨係啦。咁就政府主席有齊啦， 係 啦，係嘛？咁嗰兩個就係政府主席助理啦，嗰兩個細路。咁咧就嗱，今日咧鋪天蓋地都係會考放榜嘅新聞嚟嘅。咁、我哋就今日我哋決定係唔講呢個新聞嘅。咁、個原因係咩咧？ 點解又會考放榜咁重嘅？你 好 講， 我 哋會考你都冇提出嚟添啦。 你冇講會考 出嚟 ，DSE 會考 嘅 大佬都。 咁點解咧？就我覺得成年人係相當之虛偽嘅。嗰啲 DSE 嘅新聞就叫啲後生仔就唔好話一試定輸贏，同埋咧就盡咗力就得啦。咁結果個新聞報導嘅嗰個嘅。即係擺個位同埋個重要性咧，就係令到全世界都好重視 DSE 呢樣嘢。係，咁所以我哋決定咧就係反高潮咧，我哋就唔會討論呢個 DSE 嘅。其實， 因為咧，其實咧討論咧都係一件好膠嘅事，因為咧已經有新聞講啊，嗰啲年青人咧，你同佢講乜都好啦。即係咩？頭先你啱啱講嗰句金句話最難聽嗰句，就係話盡咗力就得啦咁樣。即係 使你講咩？ 唔係個事實唔係咁啊嘛，肯定係啦。最慘盡咗力都唔得噶嘛，最慘係。 唔係啊，係盡曬力唔得，個後果好嚴重啊！其實係。 仲有咧，即係教育局佢成日講嗰啲咩求學不是求分數呢啲嘢咧，虛偽到無倫啊！喺呢個時候，我哋覺得。講乜都死嘅，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咩咧？每一次呢啲 DSE 嘅新聞咧，都係點樣歌頌嗰啲人生勝利組， 係幾多五星星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大家只要咧喺呢段時間咧重温翻林作啊、麥明詩嗰啲新聞咧，就會有少少開解位嘅解位走嘅作用。就係人生勝利組都好啦，最終咪係做補習天王，另外一個咪係做藝院。咁你睇下周潤發讀咩書啫，係咪先？劉嘉玲呢啲使乜讀書啫？系咪人哋夠係演藝天王啦、演藝天后啦，係嘛？咁、所以證明啦，呢、這個咪好好個例子咯。所以我都應該揾阿林作嚟上嚟，我哋呢度講下，就係話咧讀咁多書都冇 Q 用嘅最終。 都是为了搵钱去做补习天王的。 仲教人沟女。 仲有教沟女的。 有啦。 他自己都沟不到。 但是他真的是 你知不知道鼎爷 我不知 道。他的课程里面包括教沟女的。咁我哋都要上下阿 Lens 同我哋一齊去收下風先。 其中一個副業係教人溝女嘅喎，真嘅喎，我唔係講講笑喎，唔係話佢咩，即係佢係攞嚟收錢嘅喎。 啊！ 收錢教人溝女啊，係啊，真的。 哇！呢、這個世界就真係仲勁過教動物全心術喎，真係。收錢教人溝女都呢條橋都揾到食嘅，我覺得 得嘅嗱，佢真係要溝嘛，好似你咁咪唔使溝咯，即係 我收咗山 你係你係吸啲女 過嚟，冇可能啦！你嗰日同你行完七一都有個個都話啊，估唔到啊，劉世良咁肥，徐少華咁高大威猛嘅， 哎呀， 哇！ 其實佢又唔知道徐少華嘅波鞋有內踭啊， 我以為徐少華個波添，得我啊真係。 是波鞋 哦、oh, ,ok,ok,、okay, okay. 咁呢就。唔讲唔讲唔好讲啊讲咁耐。 我哋讲林作咋嘛我就话呢啲叫做,anti-break, 即係话呢反作用新聞啊呢啲叫做。 冇错冇错同埋即係林作我哋入即係林准备入呢个正题嘅时候就讲下呢啲花边嘢。 係啦咁就等佢大家知道呢其实就算你话公开线唔得又如何呢你人生胜利组又如何呢、如果呢个是一个长途的马拉松的话。 最紧要有家底。 是啊在座呢度当中有两个读书都不得的。 你同佢啊。 大家估咯。 大家估啊啦。好啊啦俾大家估一估估仲有奖究竟我哋三个里面边个会考成绩最差 的。是啦冇错。估下。 是啦。我隔离左手边呢位就留学澳洲的高材生，我右手边呢位就是港大法律学院加多伦多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我就只不过是一件迷途的小书童。咁大家估下啦，究竟我哋三个里边边一个会考成绩是最差嘅话？ 喂，唔系啊，你呢个 tips 太强啦，嗰啲梗系喺香港升唔到学嘅先至去澳洲，因为当时我哋嘅年代，你开咗估啦，即系我啦，因为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哋去澳即系咩人会去澳洲读书咧？知唔知系咩咧 ？Crocodile Dundee 又冇钱， 霍元先生， 即系又冇钱去美加，就唯有去申请呢、這个我哋以第三世界国家 难民身份， 难民身份 真系噶。嗰阵时我哋八十年代香港， 你谂下八十年代已经出国 系啦， 被设定为 大佬。嗰阵时我哋九十年代先搭第一次搭飞机，你八十年代已经喺呢个雪梨沟女。在呢個 Bondi Beach 嗰度，呢度追逐呢個比堅尼少女， 係咯？ 我哋呢啲就 呢啲咪推己及人咯、啊，你 嗱，總之大家估下啦。總之我哋三個邊一個當時係會考咧，叫做 有人估緊啊 ，Love is worse， Love is worse。 哦，呢個係邊個？ 啊，呢個 Francis。Francis Lau， 講緊 自己，你係咪講緊自己？ 肯定啊！你呢個咁樣嘅估計嘅答案係一定錯嘅。係咪嗱？我嘅會考成績喺維基我嘅 personal profile 裏邊係有嘅。 係咩？ 係啊，竟然 係啦，所以你抄一抄就知㗎啦。咁、咧就 我就冇嘅，你抄唔到我嘅。 啊？ 啊，抄唔到我嘅成績嘅。 你冇考會考？ 阿馬有考，但係維基抄唔到嘛？你啲名人先有維基嘅啫嘛。 係咩？我幫你寫咯。 維基自己寫嘅 啫，係咯，自己寫嘅啫。咁嗱，呢個講完呢個 DSE 啦，咁咧就翻返去正題啦。咁今日咧就一個幾嚴肅嘅新聞，真係唔係講笑。咁咧就關於呢個劉曉波。咁我覺得好多香港人咧係好心痛，其實唔係淨係憤怒，我覺得係心痛。 嗯， 係見到共產黨咧喺一個人去到已經係末期， 嗯， 係冇辦法去即係、就是、照顧到自己。的情況底下咧，仲要將佢變成係一個暴露於傳媒面前嘅一個工具，去證明共產黨幾咁仁慈。我覺得呢個係相當之無恥嘅行為。 唔單止佢，仲有佢嘅家人， 包括佢嘅家人，包括佢同樓下，包括佢嘅細佬， 甚至乎啲醫生， 包括醫生係裝咗個 camera 喺嗰個嘅病人前面，係咪？你可唔可以令到一個人有基本嘅尊嚴？去離開咧，你已經折磨咗佢十幾年啦。 嗯， 由1989年之後，三度坐監， 嗯， 係咪？未計今次重判11年， 嗯， 之前已經6年嘅時間，其他喺監獄外邊嘅時間係嚴密監視、軟禁， 嗯， 係咪？1989年到而家，你已經剝奪咗佢做人嘅基本尊嚴。一個知識分子冇能力，唔可以公開發表自己嘅言論， 嗯， 一個文學家唔可以公開發表自己嘅作品， 嗯， 係咪？甚至是不可以跟自己的親人包括他的妻子、 有任何的交流接觸，直至到他人生最後的階段，你看到那張相，他望著樓下那張相，是兩個人經歷了這麼久才可以一起拍一張相，你完全看到那張相是沒有任何的開心的，其實是會更，你再想起他背後， 哇，真是 那種心痛的情況呢，我覺得是，即是香港人如果經歷過六四那麼多年的香港人，我覺得是一個正常的香港人都會有一種追心之痛， 我想正常的人都會有，為什麼這麼多外國的人、啊、外國的即醫生、啊、或者是即國家那些政要、啊啊、都會有一即都會有一些反應，正常人都應該會有。 我想說回呢，即現在劉曉波呢那段片呢流出來，當然就引起很多新聞，一會先再說，現在先說一件事，究竟劉曉波作為一個中國政府定義為的、叫做犯人，他是不是就已經冇咗，自然是冇咗一個嘅權利呢，就係話 佢嘅私隱， 佢嘅私隱咧係咪自然冇咗咧？即係依個咧，其實德國嗰啲醫療專家都係質疑。中國大陸放呢個片出嚟嘅時候，第一次放咧就 editing 啊，即係將中國專家啲説話咧就剪輯過。但係呢啲嘅德國醫療專家亦都甚至係亦都質疑第二點，就係呢個係醫生與病人之間嗰個嘅叫做一種嘅會診嘅情況咧，係唔應該係披露出嚟嘅。 個原因就因為共產黨知道自己撲街，冇人信佢。 佢係為咗佢為自己， 佢係為咗洗脱自己。令到劉曉波得唔到喺末期肝癌得唔到適當嘅診治呢一樣嘢嘅指控，然後咧選擇係咩咧？將劉曉波作為一個病人嘅私隱咧，公佈於世。 公佈於世， 你見到佢一個咁嘅病容，一個末期肝癌， 係啊， 你有冇考慮過樓下？有冇考慮過親人佢嘅仔嘅感受咧？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冇人性嘅，其實。即係唔係淨係囚禁劉曉波咁簡單？我而家講緊係就係呢個兩個禮拜發生嘅事啫，唔係同你算帳呢28年嚟點樣對佢，而係作為一個末期病人，係咪？佢本來仲可以去外國嗰陣時候，你唔俾佢去。好啦，跟住到呢個德國、美國派專家嚟，好似黨額外私恩咁樣，就已經俾外國專家會診啦。跟住就將所有嘅情況暴露於人前。系嘛？跟住發覺俾人指控佢講大話啦，又再放啲片出嚟。 佢仲要係選擇性喎，佢選擇性播啲嘢剪完出嚟，跟住播出嚟就話俾你聽啊！外國嗰啲醫生都覺得係啊，喺呢度醫咧，同我喺外國醫一樣咁好嘅咧，咁樣。喂，即係仲要係佢做一場戲出嚟話俾人聽，即係喂，我係幾咁。 所以我咪話其實係泯滅人性就咁嘅，就係嗰樣嘢咯。係咪喺佢眼中，劉曉波就係一個犯人，一個犯人就得唔到人。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尊嚴，不要說病人，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尊嚴，去到他人生最後的階段都要拿出來去做一場這樣的戲，即我就是說這個哀莫大於心死。我記得我看過劉曉波很早之前有一段說話跟他前妻姓陶的一段對話，其實他跟他前妻分開的原因是什麼呢？他前妻說，劉曉波，你對這個中國的社會其實你是想對他很有感情，你是想改變他，但他前妻的講法就是，其實我的悲觀是遠遠比你大很多，我根本是不想再有任何跟這個地方有任何的接觸。他的兒子現在在美國，其實他前妻都在美國，他前妻的 完全沒有幻想啦，對這個 國家，他前妻是一個文學研究者，也都他外父外母都是這個當時北京師範大學的文學的教授，是外國文學的教授，是經歷過反右啊大右派等等呢啲咁嘅嘢，明放反右，俾毛澤東整治到差唔多死去活來，就係佢前妻個家庭嚟。咁所以即係我睇完嗰段説話，好感觸。其實係咩咧？即係我諗香港人見到劉曉波嘅處境咧，我覺得已經唔係憤怒，我覺得更大係哀莫大於心死。即係就好似佢前妻嗰段説話咁樣。即係話一個為咗你，如果明白零八憲章運動裏邊嘅內容。劉曉波所走的路從來都沒有超出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面所賦予中國公民所有的權利，是嗎？從來都沒有，是嗎？他亦都是被很多海外文人人士指責為什麼呢？和理非，大愛左膠，跟香港那些戴耀廷是一樣的，其實是吗？他最后尾个审判里面的自辩书，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礼里面，有一个挪威的女演员，就是这个丽芙乌曼读出来的。 好感人嘅，其實大家有機會上去呢個 YouTube 睇下，佢就用英文讀劉曉波最後尾嘅自白自辯書、嗯，我沒有敵人， 嗯、 讀出嚟。你用英文去聽咧，係完全另外一種感覺嚟嘅。 嗯， 即係我覺得佢係差唔多一個殉道嘅精神喺度。 嗯， 而共產黨所以餘傑話點解劉曉波係照妖鏡咧？係呢個照妖鏡係照到今日最後呢一分鐘，照出共產黨嘅泯滅人性喺邊度？ 嗯。 你怎樣處理劉曉波的這個人作為一個人的尊嚴、 嗯、好像世良你節目之前說、嗯、就說劉曉波極可能現在是開不到聲，如果他開到聲，中共可能要他呢要在鏡頭面前好 像感謝黨 的醫治、嗯、即是可真可以做得出的、 嗯、 現在呢、就是那個就是、美國和德國醫生會診那裡第一個 version 呢 中共剪輯出來呢、嗯、就是說德國醫生都承認咧，劉曉波在大陸中國大陸裏面得到的醫治已經是最好啦。然後跟住就算離開了中國去到德國我哋可能都是即係用同樣的方法去醫佢。但是其實那個醫生是想講的不是呢一段啊，佢想講的是反而係後面一段啊。即使是咁，依、這個已經不是醫療問題，佢同佢講，依、這個唔係醫療問題，而是依個病人的意願問題。佢話。所以咧，佢前面嗰個鋪陳咧，其實係為咗要得到下面嘅結論，就是、我哋 咩嘢爭取，根本就 唔係為咗 medical，、嗯、 因為佢已經係 terminal 啦嘛，其實 嚇喺依個病人有一個咁嘅意願，所以我哋係願意，我哋德國係願意接收佢，係講緊個後面嗰段啊，人道先至係嗰個重點啊。嗱，依個中共咧就剪輯咗，唔要後面嗰個重點， 係咪撲街？我就係話，即係你點可能？香港人面對一個咁樣嘅政權，你已經折磨咗佢二十幾年，然後面對佢最後尾以時間以 hours 計嘅佢嘅壽命，係咪？而家已經我相信已經係進入離流狀態添啦。一個以 hours 計嘅壽命裏邊，你都要最後尾點樣將佢變成係黨嘅恩情？ 嗯， 你諗下呢個係咪一個我哋可以接受到嘅？其實即係話， 其實個現實咧，你唔即係我諗大家都清楚啦，中共都清楚啦。劉曉波 is dying， 佢係死，佢係喺死亡當中。即係所以咧，你哋仲講話留佢喺中國嗰度盡力去醫佢，呢、這個唔係 issue， 即係好似德國嗰個團隊咁講，呢、這個唔係 issue。其實佢已經係死亡當中， 佢想希望， 佢想希望離開中國， 留下可以離開中國。 其實係留下。劉曉波當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之後，即刻答應 他從來都不想離開中國， 他從來不、嗯、但是為什麼他知道自己患了肝癌即刻轉變他的態度呢？是其實他心目中就是說知道自己死定了，希望是令劉霞可以離開中國， 因為劉霞因為長期在一個非法的軟禁的情況下、嗯、已經陷入一個極度的抑鬱症。你想想再加上劉曉波的離世會是怎樣呢？再加上繼續軟禁他那個情況對他來說會是怎樣？這個已經不是劉曉波個人他的生命延續的問題、 嗯、 而是他的意願、 嗯、 所以他的遺願是什麼呢？他最關心的人是誰呢？他希望那個人可以得到什麼的看待呢？共產黨是一句都不去回應那件事。第二、嗯、我覺得最令人恐懼的，其實你不用派遼寧號來香港，你將劉曉波那段片不斷在香港播映得了、 嗯、 你想香港人怕你共產黨嘛、 嗯、 你看你怎麼對劉曉波就知道咯，用什麼在耀武揚威是嗎？你想想，是他老婆是長期軟禁，是你只要有陌生的人去過闖過那些國寶去找到劉霞，有任何的消息外洩，劉霞又會受到更大的這個監控，就是說電話都打不到、 嗯嗯， 接觸不到他一段時間，是這樣虐待他的，其實是長期精神虐待這個劉霞、 嗯、 我想問一下劉曉波最大惡極到什麼地步呢？他只是要求中國人可以享受憲法的權利、 嗯、 你看他最後的自辯書裡面，他只是說我希望我是最後一個受到文字獄的受害者，到我就完結了。 就算啊，我就算你劉曉波真的最大惡極，即是殺人無數希特拉咁樣嗰度、嗯，都唔會搞到屋企人噶嘛。 關佢老婆咩事？ 佢就係要你班友收聲。好多人問 why 劉曉波，其實我想解答呢個問題好耐、嗯。唯一一個由八九年之後堅持留喺中國大陸，唔肯離開中國，嗯、然後唔係唔出聲，而係堅持繼續 由一個六四的關注受難家屬，包括天安門母親、嗯、丁子霖他們、 嗯、 到什麼呢？到組織公民社會、 嗯 中北會、中國北會的成為共產黨下面第一個自由結社的組織，然後到零八年之後，因為公民社會起動，因為茉莉花革命、 嗯、 共產黨開始採取一種更嚴厲的暴力維穩、 嗯、 因為太陽，因為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所以要蓋 NGO， 而能夠有這樣的背景經歷而留在中國，可以團結到所有對共產黨不滿的人的，只有劉曉波，因為其他人一已經流亡海外、 嗯、 第二共產黨最喜歡就是怎樣去分化那些海外民運人士，就算 劉曉波得獎，很多海外的民運人士呢是發表的文章批評劉曉波狠毒的程度勁過共產黨、 嗯、 是這樣的情況底下，所以消滅劉曉波同時是消滅劉曉波的政治遺產、 嗯、 是不可以被劉曉波的政治遺言呢不經過共產黨的刪改審查而是流出去嘛、 嗯、不是，你現在有個心理準備，我覺得隨時呢會有一個偽造的劉曉波遺言出來的、 嗯 啊、但當然啦，其實我想中共都很清楚了，劉曉波是死亡當中，他真正不想放出去的那個呢也都未必是劉曉波，是劉霞， 因為、 就是、我覺得 他究竟交了什麼給劉霞呢？ 一個政權，一個政權現在他那個恐懼的程度去到一個地步呢，是什麼呢？連一個女人即是呢他都怕他出去離開了國家之後他會危害他的政權， 其實他不是很強大的嗎？他又有簽十五啊，又有 零零號啊， 那劉霞可以怎樣危害他呢？ 是啦， 是不是一隻手指都捽死他啦，是吧？ 現在我覺得他不放啊，不放劉曉波就是因為他怕一個女人，這個所謂的劉曉波的遺孀，如果劉曉波真的離開世界的時候、 嗯、 是可能在外國的當中會繼續以劉曉波之名，可能會是發出一些言論是對中共不利的。但是我們都說了，一個這麼強大的國家，你怕一個女人的把口， 你軟禁了這麼多年了，還 有你怕什麼？即使你被劉霞真的出到去，他已經真的勾結外國勢力了，現在的外國勢力 都怕了你啦， 會因為人權這些東西而去吵起中共的嗎？ 你看到的二十國峰會 一句都沒有說過、 啊、是啊，二十國峰會我就說令人是相當失望，是所有這些歐盟滿口仁義道德的左膠，如果他們是有當日這個希特拉崛起的時候，他們想回張伯倫所謂的衰政政策、 嗯、 appeasement policy 去對這個希特拉的崛起、 嗯， 你想回你們今天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另外一種 appeasement policy、嗯、面對列寧黨國體系一個中共政權的崛起，三十、 嗯、 年來由六四之後所謂的人權外交，歐盟採取一種叫沉默的外交、 嗯、 美國就剛剛相反的，你看回陳光誠的自傳裡面、 嗯、 希拉里訪問中國的時候是怎樣爭取釋放陳光誠、 嗯、 美國就硬橋硬馬的，你看歐盟什麼人權對話到現在究竟放了什麼人出來、啊，零七零五大抓捕一個都沒有放過出來，還、 嗯、 有囚禁在這裡繼續、 嗯、 所以我就說這些歐盟的正仆街來的又是、 嗯、 包括英國文翠山到這個外相這個 Boris Johnson、 嗯、 在這裡講一國兩制，講這個中英聯合聲明抵比這個共產黨兜巴聲，我告訴你聽，他就是說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獻、 嗯嗯、 大家如果看回這個 Johnson 說什麼，他就說因為中共一直都確守聯合聲明，他走去拆共產黨鞋這條仆街、嗯、就說呢沒有違反到聯合聲明的，不過呢我們都有責任看著他、 嗯、 那個即可以做得好一 點、 啊、共產黨就面都不給、啊、 面都不給、啊、最 你拆鞋拆到我 100% 我都給面你、啊啊、你拆 98% 你留下那兩句話來揞我小掩、 啊、 結果一巴車下去就說聯合聲明是歷史文獻， 不止嗱，因為外交上次就外 交部發言人陸行， 陸行說啦，你不要以為、啊、他說一次，現在說一次不夠，就有第二個外交部，他就叫做法律部， 找一個專業專家來 跟你說，專家跟你說這個人叫徐宏，就是這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他說第二次就說他的說法呢比上一次陸行更加無賴的、嗯、怎麼呢？他說什麼呢？他就說 不單止是一個歷史文獻，而且因為這個條例當中呢沒有一些條款，就是我就算違反了那個 違約那又如何， 沒罰則， 因為沒罰則嘛，即是用商業世界那種呢，我們叫做呢一個合約當中有一些叫 termination 的條款、 嗯、 好啦，如果是但一方雙方是但一方呢是違反了這個條款的時候呢，就需要可能有一些 罰則的 clause、嗯、他現在就說喂這個聯合聲明當中沒有這樣東西的噃。嗱，我話佢無賴之處喺邊度咧？佢就話：你而家奈我咩何啫？ 我 而家你吹得我帳咩？我而家係違反嘅嘛？點啊？即係你話頭先嗰個、英國嗰個外交部嗰個人話冇違反嘛？而家佢同你講啊，呢、這個阿徐宏， 就算我違反，你拆我鞋，你拆咗落去咩？拆我對鞋，結果拆咗落去拍咗馬屁，拍錯咗位啊！拍咗馬屁前邊啊！ 阿長毛嗰句嘛， 係啊， 拍馬屁變咗拍馬春袋咁樣啊嘛。 佢就而家就係咯， 講嘅呢句， 係啊，就係而家就係咁咯。你原本呢個 Johnson 就係擦鞋喺度，喺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嗰陣時候發表篇咁嘅聲明嚟擦共產黨鞋。咁、嗯、李波事件係乜嘢？冇、 嗯、 違反聯合聲明係嘛？基本法本身已經違反聯合聲明啦。基本法裏邊嘅條文已經違反聯合聲明啦。喺嗰個 moment 已經違反咗啦。阿李以為唔出聲，英商就可以繼續喺大陸揾錢啊嘛。呢、 嗯、 個就係英國佬一路以嚟嘅對中國嘅政策。好啦，而家人哋已經大到一個地步咧，都唔使靠你。調翻轉你靠我，你靠我嘅話，你條僆仔即係拍馬屁就拍咗馬春袋，就咁嘅意思 啦。 係嘛？就係、是、你留低咗嗰句嘢啊嘛。係、 嗯、 嘛？咁而家人哋就兜巴車完之後，刮完左邊 再車 陸行、嗯、就係外交部發言人，跟住刮埋右邊，整、嗯、一個條約司嘅司長出嚟。 司長 又再刮多一嘢。 頭先所講啦，我都話啦，而家問題邊度咧？中共嗰個氣焰去到講。我不單止說你這個是一個歷史的遺物，而且他是承認的，差不多是言下之意，我現在違反了。 你吹啊？ 你又如何呢？因為當初你愚蠢，你愚蠢是 什麼？你買了給我了， 沒有罰，不是，這是此其一。第二就是你的中英聯合聲明當中是沒有任何罰則的，這樣。當然了，現在英國外交部的說法就不同意的。英國外交部 是有約束力的， 是說是有法律約束力，第一， 這個都是偽善的。 第二是偽善，但是最少現在說的都是還是這樣說，就是說英國是有監督權，現在是這樣說的， 有鬼行使過 嗎？有監督權， 監督權是有的，怎麼 辦？但是他沒有， 你可以怎麼行使？現 在我說了，英國現在中國就這樣說，我現在是違反的了，我而家違反啦、嗯！喂，咁你點先？你真係要回應嘅喎、啊，你唔好話佢冇違反喎、 啊。佢係冇講錯，佢真係有監督權，係俾共產黨夾硬嚟督啊！而家擺明 夾硬嚟督佢， 係啊，擺明就串你。咁所以我就話啦，如果彭定康好，呢、這個 Boris Johnson 好，文翠珊好，咁熱愛民主自由，咁想香港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好啦，而家共產黨擺明就唔認數啦、 嗯 嗯。 我而家就挑戰你一樣嘢，咁你應該係咪將？沒有諮詢過香港人，彭定康說接受 BBC 訪問的時候，有個精神病人穿三件頭的精神病人問他嘛，喂，你是最悠久的民主國家，你將幾百萬人的前途給一個獨裁國家，為什麼你不問他們的意見、啊、樣我給你機會你補救、 嗯、 所有香港拿 BNO 的居民都有居英權、 嗯、 這個就是英方可以單方面給的、 嗯、 不需要跟共產黨磋商的、 嗯， 是不是先？咁你咪補救得到咯？ 唔係啊，除了不需要磋商，而家磋商咩啫？歷史遺物嚟， 歷史遺物啦，係啦，而家唔認數啦，一國兩制聯合聲明已經唔認數啦。 喂， 好啦，當你英國 其實好多條約都可以用咁嘅方式嚟處理咗噶，甚至係咩啊？嗱，你而家中英聯合聲明係廢噶啦嘛？ 哦，咁中美 咁可以唔交翻香港咯？ 咪係咯，你攞翻香港咯，收翻香港， 收翻香港咯， 係 咯， 英國可以 派兵收翻香港， 英國收翻香港係。 喂，仲有喎， 同埋中美聯合公佈都不存在嘅喎， 台灣又可以咩嘅 啦？係啊， 可以係 咩九二共識啊？不存在， 不存在係啊，冇㗎啦， 歷史遺物 歷史文件嚟㗎嘛？嗰啲係 即係如果中共可以用一個咁嘅態度嘅，我認為全世界可以用翻同樣嘅語言與邏輯。同中共講，既然係咁，我哋過去所 agree 嘅全部都可以係歷史遺物嚟嘅喎。 不過啲外國啊，財都唔係咁做， 梗係唔會啦。你睇呢個二十國峰會，你已經睇到叫 G20 呢個 G 係共產黨嘅國內嘅人嘅英文嘅發言，係佢係用 G 嘅。呢個 G20 峰會係咩咧？基本上就係全部咧，大家唔出聲。第一，劉曉波唔出聲。第二，對中共的財大氣粗是採取張伯倫時代的一種叫做 appeasement policy， 一種衰政政策，對中共所謂大國崛起這件事、 嗯、 但是我覺得美國佬就是聰明的，其實他亦都知道歐盟跟他不妥、 嗯、 結果呢就 昨日開始咧，就喺印度南部就同被中共視為呢、這個即係啲航母艦唔得嘅咧，就是、印度航母艦啊嘛，就係、是、日本、印度同美國就進行咧、 軍演啊， 軍演反潛。啊印度講到明係以中國潛艇為對象， 哦、中國有潛艇嘅， 有中國潛艇唔知道 會噴黑煙嘅， 喺個海裏邊， 如果有都係一個奇景嚟，即係唔使用聲納啊，嗰啲反潛直升機咩 P 二啊嗰啲， 邊度有黑煙？ 睇下，其實就係好似文西咁啊，坐住喺度凳嗰度，然後伸去睇下邊度有黑煙，就可以發現到呢個中國嘅潛艇，可能係柴油嘅啫，冇核動力噶嘛。 哦，係冇核動力係咯。 係咯。不過我就懷疑究竟佢潛咗 上翻嚟入油。 係啊，潛水上嚟噴煙啊， 鯨魚號 嗰只鯨魚咁樣係啦，上翻嚟噴煙。係。咁所以我就話咧，即係惡人咧係唔會惡得好耐。我成日覺得，我仍然相信咧，即係。可能我傻啦，其實呢個世界咧係有天理循環。 嗯， 你咁樣去對自己嘅國民，咁樣去對劉曉波嚟到香港耀武揚威，撕毀呢個聯合聲明，我覺得係天理循環。嗯、你睇中國嘅近代史，你知耀武揚威嘅政權好多，其實究竟習近平係崇禎定係雍正咧？我都講，其實佢似崇禎多過似雍正、嗯。大家以為崇禎就係帝女花裏邊嗰個。崇禎其實不是崇禎是改革派 的、啊啊、 他是上台的時候清剿了那些宦官、 啊、 清剿了那些宦官的 、嗯、是一改前朝那些敗壞的風氣、啊、和勾結滿清的風氣、 嗯、 結果就是亡國之君、 嗯、 所以你看到現在、我覺得壞事做盡的其實已經是、 嗯、 就是你對劉曉波那個現在那個情況我覺得是會令到香港人你不要說年青那一代包括我們這一代其實對共產黨能夠改革是會心死的其實 心死 而這個劉曉波的溫和路線結果是得到這樣的下場、 嗯、 也都再起來的不會再行這個憲政民主這條路、 嗯、 就是暴力革命的了其實 你 因為改良的失敗最終就是帶來真正的革命、 嗯、你對自己的 這個就是晚清那個教訓來的、嗯、 你對自己的人民就這樣去、非人道對待他另外你對於國際條約用一個這樣的態度來去即叫做將他踢在一邊還要打人家幾巴我告訴你好像你所說的你現在就覺得自己可能什麼叫大國崛起、啊、自己現在可能國際不是世界第二經濟、體系、啊、這樣很巴閉、啊、樣然後跟著你可以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即其他的國家一樣的就是說看看你何時死即係嘅意思係咩咧？就係當你一個人，我哋話依個好簡單嘅道理嘅，即係話咩咧？你就好似一個人咁樣，當你即係喺一個好好嘅境況嘅時候，你如何對待你身邊嘅人咧？咁樣哦，你係遇氣指使嘅，咁我咪等你死嘅時候踩多一腳咯。好多人會係咁樣樣咯，但係唔係嘅。如果當你係好境嘅時候，你對身邊嘅人係好好嘅，廣施恩澤嘅。咁就當你衰嘅時候，好多人會幫你。 同埋好簡單話俾你聽， 即 係 一個道理嚟。 印度亦都就邊境問題同中國咧係有糾紛，已經接近軍事衝突嘅邊緣。任何一個國家，大家都想究竟睇下呢只老虎係真嘅定係紙老虎。 嗯、 包括喺南海聲稱有主權嘅越南呢啲國家、 嗯， 包括印度同中國有邊境糾紛嘅國家， 嗯、 包括仲有嗰個金正恩嘅索地嘅呢條友，都係想挑戰緊共產黨權威其實。嗯除非你那隻遼寧號是堅的我經常都說如果它只是一個道具來的一個耀武揚威的道具真的開拖的時候你拿把西瓜刀出來其實那把西瓜刀是指責的這個就很大可能就會出現了、 嗯、 所以我就說看誰笑到最後我覺得如果一個列寧黨國體制可以在人類歷史裏面實現一個長期的繁榮和是鎮壓的國民是可以持續下去的話大家以後不用讀書我覺得就讀所有經濟理論、歷史、文學、哲學我覺得這個二十國峰會是一個給一個很大的教訓是什麼呢大家會知道當強權野蠻是可以取代價值、真理、信仰的話咁其實我哋讀書嚟做咩啫？你考 DSE 嚟做乜鬼啫？ 嗯， 係嘛？你睇郭文貴咁多錢，你睇董建華300多億， 係 係嘛？咁我使乜讀咁多書啫？拉共產黨屎忽咪得咯？其實， 嗯， 真係嘅喎， 嗯， 你仲考 DSE 嚟做咩啫？ 所以呢個就係話係唔係個世界就係咁嘅咧？ 嗱， 呢個係人類文明嘅挑戰嚟嘅，我覺得係。 嗱，其實咧，而家咧就中共就好惡啦。而家你睇到英國啊、歐洲就好怕佢啦。但係其實好似阿世良頭先講，亦都有網友回應啦。Wen Fan Low 佢就話咩咧？英國要俾香港人即係攞擁有 BNO 嗰個嘅叫做居英權咧，你唔好以為呢件事唔會發生啊，其實未必一定唔會發生嘅。 唔係，我覺得要爭取喎，你問我 英國吸納到嘅嗰度有幾多人啫？其實20多萬人， 唔止 幾多？ 有啲係冇，如果而家有個15萬，而家仍然擁有 BNO 嘅有，但有啲係攞過冇攞嘅。 啊嗱， 即係話97前喺香港出世嘅永久居民啊嘛。 嗱，以 BNO 嗰陣時嗰個俾嘅標準係 以人頭計咧，英國係吸納到嘅。我自己覺得，就算英國 都得啦， 係啦，加埋屬土 仲有 係啦，英聯邦咩咩群島嗰啲點會吸納唔到啊？嗱，而家英國之所以唔俾，唔係因為佢吸納唔到呢一班喂香港人好高質素嘅人嚟嘅，老實講， 共產黨我話俾你， 佢只不過就驚共產黨。 係咯，佢呢一著真係佢啊，刮翻共產黨一 喂，你耐佢唔好。你奈佢唔何噶？如果佢單方面俾嘅話， 你奈佢唔何噶？ 除非你封鎖香港，唔俾我哋出去嘅。 一來你又話中英聯合廢紙嚟噶啦，已經。 喂，佢而家又 Brexit， 又要同歐洲嗰度傾，佢喂佢梗係要馬住大陸嗰個市場啊！成 嗱呢個亦都係英國人虛偽嘅地方，因為佢呢個退歐之後咧，佢就要咩咧？要掹住共產黨作為呢個水泡啊！ 咪咯， 救命草！你睇下嗰陣時個核電廠，習近平傾完之後又話拉倒，跟住咪又係開綠燈。呢個文翠山。所以我話文翠山脫歐咧，佢將會變成係歐洲裏面最大嘅親共派、親中派。你睇呢個成個歐盟嘅形勢裏面咧，你諗下法德基本上係歐盟嘅扎菲啦，即係英國佬撇咗嘅話，係嘛？法國佬咧基本上長期親中噶啦，跟住而家默克爾咧，因為國內嘅經濟問題啊等等咧。仍然呢你看到就話在幕後爭取劉曉波去外國醫治 但是看到習近平未 看到習近平在那裡 粒聲都沒有 是粒聲不出 那你法德就是最大的關鍵但是法德在中國的經濟利益是相當之大所以我就說根本上即所謂國際的公義呢全部都是強權政治來的 不過呢我認為呢從策略來計香港人應該要向現在既然一個新的狀況因為呢中英聯合 我覺得鼓勵大家向 就應該向英國去push 他們要給回居英權香港人 還有向歐盟投訴 即是有什麼行動是要去英國領事館 是啊 不是 香港沒有英國領事 館我覺得應該集家集資聘請彭定康做我們這個 campaign 的這個就是負責人我請他我 們 是的給錢請他的籌期然後由彭定康在英國去 lobby 保守黨政府和工黨的政府你這個那個什麼 Coben 縮縮地的嘛那條友左膠來的嘛工黨的 Coben 郭爾賓 是的郭爾賓你沒想到可能有機會執政的這條友上次大選工黨的表現相當之好喎，其實 多英國政治當中亦都有部分人咧，係叫做咩咧，就反共嘅，講信念反共嘅。嗱，但係咧，你話，唔好傻啦，邊度爭取到？嗱，這個爭取咧，唔係個目的係爭取到啊！我就覺得依一樣咧，係要令到英國都要難落台啊，都要 irritate 下。 坦白講，港獨你又話我哋呢個分裂祖國又要拉，又要鎖，又要 DQ， 又成啦，係嘛？和你飛。又發覺 得啦， 整咗件奶媽入去之後，大家坐定定喺度食飯啦，係嘛？容海恩都同阿呢個楊岳橋組織小家庭啦，係啦。咁嘅話又冇得行啦， 係喎。 咁唯一做乜咧？你話香港人好迷茫， 做難民都唯有， 唯一就做難民啦，係啦。我覺得，就翻翻去爭取居英權， 搭船去公海。 喂，去唔去一回事？我覺得呢個而家唔係話要逃避，因為香港有難，我哋要撇，而係要呢樣嘢嚟老土呢個共產黨。香港有幾十，如果今日有幾十萬人爭取翻翻去前英做呢個英國人嗰陣時候，你話共產黨顏面何存？一個咁愛面子嘅人， 其實即係話呢個運動咧係刮中共同埋刮英國。 一定好嘅， 每人刮一巴， 系啦，咁就最好就聘請彭定康添，你咁多爹啊嘛，咁保護香港人啊嘛，咁為香港人講嘢啊嘛，我俾錢請你啊，而家係嘛？ 我覺得籌埋另外一筆，請埋陶傑一起幫手都得。 咁啊，請埋佢兩個女先重要。 啊，呢個最重要， 最緊要。 狗唔知 點解兩個唔係三個咧？佢有三個女喎。 三個咯，三個。 最大一個結咗婚唔請。 係啊，我覺得係咁嘅意思。 請細嗰兩個，但好似都結埋婚 嘅。都結咗㗎啦。 唔係呢個，我覺得係 大事啊嘛，大佬。 如果你認真 大事， 你認真去做，咪等於當年范徐麗泰點樣起家咧？ 嗯， 遊說呢個歐洲國家收越南難民啊嘛。 嗯 嗯， 就去周圍去講這個香港的引資難民問題怎樣困擾香港嘛，希望他們增加這個收容嘛。 嗯， 如果你說香港有一些的，即不可以是那些民族黨啊、本土派那些不行，出不到國際舞台，找一些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你彭定康做過香港總督，是不是？再不是聘請那些鄧蓮宇得的， 坐你，鄧蓮宇真係坐你， 即係冇水啦，係嘛？ 我真係見到鄧蓮宇， 係咩？ 喺倫敦 嗰時啊，喺倫敦見到佢啊，喂，仲 有冇化妝先？嗰陣時 有， 哇！唔怪之得，如果唔係你翻唔到嚟啊！ 哇，係 變咗尤德啊！ 係咯，今時今日嘅啦，鄧蓮宇我想象唔到。 炒開少少，因為有其中有個 show 咧，係即係因為嗰邊經貿辦有幫手 line up 嘅，咁所以請嗰啲 guest 啊，請到阿鄧蓮宇啊、唐明志啊咁樣嗰啲咯。 嗱，唐明志係咪再執業㗎？ 我不知道， 如果是可以請唐明志， 但是 OK， 不是有些有些讀者可能都不知道啊，鄧蓮宇和唐明志，我先介紹啦。鄧蓮宇就昔日行政立法兩局首席議員，即係位高權重，而唐明志佢老公亦都係前律政司， 亦都係而家執業嘅大狀嚟嘅。另外一個處理居英權相當經驗的就是曾蔭權。 哎呀， 當時他是呢個常務司嚟。 你冇啦，佢你咁加多錢，可能要踢佢入 加監， 係加監啊，大佬。 咁冇啦，就咁請彭定康加陶傑咁就算啦，我覺得係嘛，兩大親英派。咁所以咧，嗱呢個嗱，你唔好以為真係冇用，我覺得。如果你開始發覺係有成十幾萬嘅香港人係佢哋 entitle 攞 BNO 噶啦，已經係。然後爭取呢個 BNO 係可以喺英國屬土，嗱我唔要你話本土收唔到嘛，你俾屬土，係嘛？開曼群島啊、直布羅陀啊嗰啲咯，係嘛？你諗下共產黨顏面何存咧？係嘛？佢最多咪你咪俾咯，你咪俾咯，嗱咁啊越嚟越多人去攞噶，係咪先？即係你要令到佢老土嘅方法咧，你而家佢已經係無恥到咁嘅地步，根本上你嗰啲咩二十國峰會啊嗰啲咧。是完全對他沒用的，這個 Donald Trump 我覺得也是最終數人仔搞定，你想想以他們派個仔派個女兒去開會，是 吧？ 找個仔就跟普京勾結， 個女兒就去 開會，女兒就代表他去開這個二十國峰會，那他總好像個女兒都搞了習近平的，因為他在二十國峰會不是搞， 是 就是負責統戰習近平，他的女兒就坐在習近平隔離的嘛， 是啊 是啊，在二十國峰會裡面 有沒有拍到彭媽媽？ 如果一看就知道當然是選這個什麼 Ivana 啦，怎會選彭媽媽呢？大佬即是等於這個 iPhone 和小米的分別。你俾任何人，你問過考 DSE 肥佬的僆仔，他都是選 iPhone 不選小米啦，是吧？所以我就話你一樣搞得掂共產黨嘅喎，其實，即係佢一定即係等於阿董建華一樣嘅嘛。我哋先休息一陣咧，其實翻嚟咧，我哋就講一講董建華呢單天文大雕，究竟我哋香港人係咪只係可以無奈咧？咁結束之前咧，其實我就想介紹一本書，其實就係劉曉波傳。咁個作者就係余傑，即係亦都對劉曉波係相當認識嘅一個朋友。 喂，余傑好似而家仲喺大陸嘅喎， 出咗去美國， 出咗去美國，離 開咗啦已經。他和劉曉波的分別就是余傑選擇了離開了中國。 Okay. 他兩個性格、思路、文筆都很相似。其實為什麼我要在節目裡面介紹，其實我今天我寫了在《蘋果日報》的書評，就希望可以發表的，其實就是《劉曉波傳》 。 但我自己擔心，其實劉曉波會不會在很短時間會離開我們呢？即是到這本即是到我的書評發表的時候他已經走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機會，這個不是叫大家回去大陸怎樣去打倒共產黨，而是你要學習怎樣做一個為自己良心、為自己做的事負責任的人，一個知識分子的典範究竟應該是怎樣，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典範。我覺得這本書是寫得很好的，其實我看這麼多的人物傳記呢，能夠可以總結將他的每一個階段的變化呢是寫出來的呢，咁我就見到而家喺二樓書店就係仲有得賣嘅，其實就係呢個《劉曉波傳》。咁出版社咧就係阿鮑同個仔，係香港嘅，其實就係鮑撲。 而爆童就是劉曉波的朋友的。 哇，這三個人加上啊，爆破、余傑、寫劉曉波， 聚賢呢是香港、中國歷史學家最得到國際聲譽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余英時先生的序言、是幫這本書寫序言的、其實我覺得作為悼念也好、懷念也好、或者送別也好，其實我覺得看這個劉曉波傳你是會得到很大的安慰、因為你知道這個人、其實他是有一種殉道的精神在裡面、我們先休息一陣子。 你知不知道哪個作曲家